第四天即将抵达目标作战地点时，任小素专门挑战友最累的时候，从别人手里接过物资来自己扛，帮忙扛一会儿，然后还给对方，让对方继续扛。战友们纷纷感动了，这任小素是个好人呐，太乐于助人了。任小素从他们手里接过一箱箱物资时，大家还说着谢谢。任小素心里嘀咕，这尖刀连虽然流氓了一点，但感谢倒是都挺实诚，全都有感谢币。之前一战，任小素的暴力扑克跟不要钱似的往外撒，以至于他原本攒到900多的感谢币一下子就剩100多了。而现在从头来过，任小素也是分外卖力。张小满虽然身为连长，但向来是以身作则的，大家扛什么他也扛什么，绝对不偷懒。轮到张小满扛物资的时候，任小素准备从他手里接过一箱子弹，结果张小满不同意。毕竟之前大家还要揍任小素一顿，结果人家非但不记仇，还主动帮助战友，弄得大家怪不好意思的。张小满看着任小素准备从他肩上接过弹药箱，立马说道， 不用不用，我扛得动。 然而任小素并不买账，他黑着脸说道， 松手。 张小满下意识的就松手了，任小素直接把弹药箱给夺了过来，扛得动也不行，这不是耽误自己做任务吗？之前任小素以为这任务是帮助扛一两次就差不多了，结果帮助一次后，宫殿就说任务完成进度 1%， 也就是说他得完成100次才行。高难度的任务向来有更高的回报，任小素反倒有些期待这次的奖励来了。只是扛着弹药箱往前走的任小素忽然觉得少了点什么，他回头看向张小满， 不说谢谢吗？ 张小满愣了半晌才憋出俩字儿： 谢谢。 来自张小满的感谢加一。 你也别逞强啊，保存战斗力才是最重要的。 眼瞅着一天下来，任小素肩上就没控制过，他们都累了，任小素一点累的样子都没有。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停下脚步， 有人。 只是一瞬间，所有尖刀连的士兵全部卧倒在沟壑里面。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就惊了，这群战友还真是小心啊。过了十多秒，才听到远处有摩托车的引擎声由远及近，那摩托车好像是从东边过来的，而东边只有定远山。张小满趴在地上对其他人说道， 不要打草惊蛇，千万不要惊动。 话还没说完，便听到远处那骑摩托的土匪痛呼了一声，张小满愣住了， 什么声音？我正说话呢，谁在那叫唤？不是说了要隐蔽，不要打草惊蛇吗？ 连长，是外面有人在叫，不是咱们的人。 外面？等等，任小素呢？ 他们小心翼翼地从沟壑里探出头来，便看到任小素两只手一用力，直接将地上那个土匪的脖颈给扭断了。只见任小素脱掉身上的尖刀连军装，然后换上了那土匪的衣服。张小满惊了， 你这是干嘛？ 我推着摩托上关山去，刚才观察了一下，山路大概要走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你们准时拿迫击炮往山上轰，不管准不准，制造声势和混乱就可以了，然后你们就准备截击定远山的土匪吧，不用管我。 尖刀连的战友们面面相觑，任小素这是打算孤身一人前往关山了？ 你一个人行吗？ 行，放心，我不是去送死的。 可你这也太危险了吧，我派一个班组掩护你。 不用，我这边帮你们牵制住关山的土匪，见机不妙我就撤了，只要能把定远山的土匪吸引过来，那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张小满的表情渐渐严肃起来， 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尖刀连的兄弟了，你若是不幸牺牲，我会帮那个要塞里的战友们说你是条好汉。 战争哪有不死人呢？想打赢一场仗，总要有人牺牲。 如今尖刀连的任务是夺下定远山，如果他们没法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任务，那么整个集团军的步伐都会被拖慢。这个时候就要打硬仗。只是一班长江小晨忽然好奇道， 可你为什么要推着摩托车上山？骑上去不好吗？ 我不会。 待到任小素推着摩托车离开之后，张小满带着整个尖刀连疯狂地挖战壕。任小素毕竟没什么过硬的军事知识，这大地上的沟壑确实省了挖战壕的很多步骤，想要让这战壕真正派上用场，还得再次加工才行。一方面是挑选最合适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搭建火力点。任小素上山需要一个小时，定远山支援过来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所以留给张小满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江小晨带头一边搭建战壕一边嘀咕道， 还以为司令送来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子，结果送来的是一个绝世猛人啊。 哎，你们有没有觉得他好像跟这些土匪有仇似的？总感觉他很想跟这群土匪和宗室打仗，把对方全都弄死。 感觉到了，这小子骨子里就透着一股狠劲儿，杀人都闷不吭声的，连眼都不眨。刚才咱们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把那土匪杀了。 刚才他推摩托车上山的时候，我就从他背后感觉到了一股杀气。 他们听评书听多了吧？还他妈能感觉到杀气？滚！ 此时张小满坐在战壕里，他算了一下时间， 迫击炮准备好了没有？ 连长，咱们迫击炮射程也就3公里，肯定打不上去啊。要不咱们再靠近一些，这样还能掩护他一下。现在这炮弹估计距离那关山的土匪窝还有一段距离。 不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歼灭定远山过来的土匪，不是我不想掩护他，而是任务必须完成，先完成任务才能谈别的。 万一他…… 没有什么万一，军人死在战场上那是荣耀，他既然决定去，那肯定有保命的本事。不要小看一个超凡者，你忘了老许的能力有多生猛了吗？也许他比老许更生猛了。 超凡者如今是战场上的一种变数，就像是一柄尖刀，只要捅对位置就能让敌人立马死亡。时间一到，张小满命令焦小晨立刻发射迫击炮制造声势。炮声之后，半山腰上忽然传来了激烈的枪声。 看样子这关山匪窝打起来了，咱们真的不去帮他吗？ 我怎么好像还听到了火车的嗡鸣声？是我的错觉吗？ 他一个人肯定应付不来吧，再厉害的超凡者也怕乱枪啊。要不咱们先杀上关山去。 都给我戒备，你们现在的敌人是定远山的土匪，不是关山这边。 然而就在此时，山腰上的枪声渐渐停歇了。张小满皱起眉头了， 枪声怎么这么快就停下来了？是他撤下来了还是牺牲了？ 大概率是牺牲了吧。 据去年的情报来看，这关山上聚集的土匪少说也得有700多人，就算任小素再厉害，也不可能一个人把这窝土匪端掉吧。而且如果说任小素逃下山来的话，也应该会有追击的枪声，可现在什么枪声都听不到了，说明山上的战斗已经彻底结束。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任小素高估了他自己的实力，说要牵制住关山上的土匪，结果却被山上的土匪撂翻了。 可是这么快就结束战斗的话，定远山就不会支援这边了，咱们的计划也就作废了。咱们现在怎么办？先撤一下吗？ 再等等，万一定远山的土匪赶来了呢？能打多少是多少，这时候要撤离的话，对方有摩托车，在这河谷地区能够穿行自如，咱们是徒步撤退，很快就会被敌人追上来。与其那样，还不如守着这块阵地大反击。 尖刀连士兵们靠在战壕的边上抱着枪。 哎，司令也真够倒霉的，总共选了俩候选人，结果都死了。 没什么好可惜的，在战场上你根本不知道哪一秒就会死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然而尖刀连在山下战壕里等了将近一个小时，既没有看到定远山的土匪援兵，也没有看到关山有土匪冲下来追杀他们。 有点奇怪，咱们刚才发射迫击炮的时候就暴露位置了，关山上面的土匪能忍住不下来打我们？定远山的土匪不来也就算了，怎么关山的也不下来？ 结果就在此时，有人探出头去，忽然看到山路上有人正慢慢地朝这边走来。黄土的世界里，那个人影一身鲜血，看起来格外扎眼。 那不是任小素吗？他还活着。 他们猜测了好多种可能，唯独没觉得任小素能活着走下山来。刚刚还一脸平静的张小满一听到任小素的名字，顿时翻出战壕朝任小素冲去。他围着任小素转了半晌。 你上哪儿了？怎么逃下来的？医疗兵，医疗兵赶紧过来。 抱歉，没有完成任务。 张小满一看他跟没事人似的，便乐呵呵笑道， 能活着下来就不错了。我就说你太拖大，一个人上山能拖出关山的土匪？赶紧跟我进战壕，等会关山的土匪追下来，咱们就该打硬仗了。 不是，我的意思是杀得太快了，他们还没来得及向定远山求救就死完了。 尖刀连所有人都愣住了，你这一副如此惋惜悲痛的表情说这么狠的话合适吗？ 你没开玩笑吧？ 上个月关山土匪几乎倾巢而出，结果被人杀了，如今关山上面的土匪只有100多人，并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强。 原来是这样，可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任小素没有说话，他忽然有点想念六元了。这时候张小满他们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就算上面只有100多个人，你这战斗结束的也太快了吧。也就是说，任小素一个人就把山上100多号土匪给灭了？ 你确定山上土匪都死光了？军中无戏言。 山上还有好几挺重机枪和不少弹药，我觉得应该上去拿下来，毕竟咱们的弹药也并不是很充足。 我问的不是这个。 一个小时后，张小满看着关山土匪窝里满地的尸体，突然对通讯员说道， 赶紧给我连通周营长那边，我要汇报这个情况。 通讯员背着便携的电台过来，张小满接过话筒，只听对面周应龙大嗓门吆喝道， 你小子这时候找我干嘛？不会觉得自己打不下定远山所以想放弃吧？我告诉你，你可是立了军令状的，打不下来也得打。 营长，我们把关山给打下来了，明天就去打定远山。 周应龙在电话里再三确认，然后才相信关山真的被打下来了。原本前锋营的计划是让尖刀连先去打好打一些的定远山土匪，然后尖刀连回头和二连一起打这个更难打的关山。结果这尖刀连才刚出发没多久呢，关山就没了。张小满在电话里问道， 营长，这也算是我们的功劳吧？ 算算算。哎，你们尖刀连伤亡怎么样？如果伤亡比较大的话可以稍作休整等待支援。 没有伤亡。 张小满说话的时候自己都有点牙疼了，他也不再瞒着了。 这关山上面只有100多个土匪，是任小素一个人上去打下来的，别说吓你一跳，我也吓了一跳。我们之前的计划是让他去牵制关山的土匪，结果这一牵制就把关山的土匪给牵制没了。 然后张小满在通讯电台的电话里都能听到周应龙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 这么猛？ 任小素此时在关山后面的一条小溪旁擦了擦身上的血污，重新换上了尖刀连的作战服。不远处正收拢弹药物资的焦小晨等人看着任小素这副模样， 你们看到没，杀了100多个人跟没事人一样，这也太平静了。 也不知道他来178要塞之前是干什么的。 我听人说他以前也是个流民吧，是张司令的学生，还是集镇上出了名的狠人，老许说的。 任小素穿上干净的尖刀连军装，站在小溪边上。这只是复仇的开始，未来他还要打更多的仗。此时张小满已经给周应龙汇报完了，他问焦小晨： 清点一下收获。 两挺 12.7 毫米口径的重机枪，带防盾和轮子的，弹药31箱，迫击炮2架，其他的自动步枪就多了，不过对咱们没什么用。 枪不是越多越好，得有人用才行，所以自动步枪对他们来说跟废铁没太大区别。 迫击炮和迫击炮弹带着，重机枪拆了防盾和轮子也带着，再带上重机枪子弹。机枪防盾这玩意儿在平原上用处才更大，咱们带着这玩意儿行动不便。哎，不对啊，没有手雷吗？ 没有，一颗手雷都没找到。 关山土匪也太穷了吧，手雷都买不起。 不是关山土匪穷，而是任小素在下山之前就把七箱手雷全都收进自己空间里面去了。在爆裂扑克没有诞生六以上数字的炸弹之前，任小素觉得都可以用手雷来代替。至于六以上的炸弹威力有多大，他自己也没法估量。张小满看着一堆军械双眼发光，就算是尖刀连出战也就是一般配置，没有重火力，所以战场上能抢到什么全凭自己本事。此时焦小晨扛着一挺机枪， 这玩意儿归我了。 话音刚落，焦小晨手上便是一松，机枪已经到了任小素的手上。焦小晨愣了半晌，只听任小素说道： 班长，我帮你拿着。 焦小晨感动了，又能打仗又团结友爱，这是什么样的神仙战友啊。 谢谢你啊，任小素。 来自焦小晨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忽然发现178要塞这边感谢币还挺好刷的。眼瞅着他现在任务快完成了，不过任小素琢磨着自己做完任务也可以继续刷感谢币吧。 连长，咱们接下来干什么？ 围攻定远山，前锋营和工兵营已经快要到达我们北方了，他们要在那里建立前进基地，这时候不能让后方的土匪过去捣乱。 前进基地很重要吗？ 任小素问道。他不是质疑，而是虚心请教。 前进基地的作用是什么？ 在任小素印象里，前进基地就是可以蹭饭的地方。 使用前进基地可以大大减少军队从后方到前沿阵地路上花费的时间，并且可以把补给线延长到离敌军据点足够近的地方。例如装甲旅在继续完成纵深路线之前必须在前进基地进行补给。 任小素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 那定远山怎么打？ 周营长说不用强攻，只要将他们围困在定远山上不能动弹就行了。关山打完之后计划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的任务并不算多么艰巨，可以尽量减少伤亡。等前进基地建好之后，会有新的部队过来进行火力支援，到时候就会轻松许多。 当天晚上，所有人便在关山上面进行短暂的休整。当战友们把鞋子一脱，坐在篝火旁烤火的时候，任小素便默默地走开了。张小满看着任小素站在山崖边上有些孤独的身影，忽然对其他士兵说道： 总感觉他有心事。 连长，纯粹是因为咱们脚太臭了。 你们就没觉得他心事很重吗？ 是有点。 张小满回头看向任小素的背影，他总觉得任小素所经历过的事情要比他们想象中多得多。他端着一份刚热好的菜汤走到任小素身边： 给吃点东西吧。 谢谢连长。 结果张小满递完汤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忽然问道： 听说你也是刚到178要塞不久，为什么选择来178要塞这么苦的地方？ 任小素看了张小满一眼： 原本是不打算去的，但因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和178要塞又有共同的利益。 原来如此。 连长，你们为什么要在178要塞当兵？ 我从小就生在178要塞了，要塞里的年轻人过了16岁第一件事就是去体检，看看自己是不是当兵那块料。有人体检的时候因为扁平足不合格 差点上吊自杀呢。 为什么？ 张小满望向西北，仿佛能看到178要塞似的。他笑道， 为了当那口要塞中央的铜钟响起时，有机会证明自己是个爷们儿。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78要塞的战士都对那座沧桑的要塞有着无与伦比的归属感，可任小素很好奇， 内陆财团从未对居民说过你们的功绩，那些居民甚至不知道是谁在替他们守护和平，就算这样你们也愿意继续守卫下去吗？ 知不知道那是他们的事儿，守不守卫那是我们的事儿。 因为增加了弹药物资，以至于每个人的身上背的东西都差不多有半个士兵那么重，大家都抱怨太累了，但没人愿意把那些弹药扔掉，因为那是大家在战场上赖以生存的东西。用张小满的话讲，当战争来临时，你能相信的就只有手中的枪、弹夹里的子弹，还有战壕里的战友。所以尖刀连看不起懦夫，懦夫在连队里会害死战友的。 听说张司令以前来尖刀连当医疗兵的时候，连枪都不愿意开，当时尖刀连的士兵都看不起他，但他也不反驳，结果一场战役里他硬生生救了几百号伤员，不光救自己连队的，还救其他连队的人，这才获得尊重。在此之前大家都以为他是孬种来着。 这群178要塞的糙汉子一点都不避讳讨论张景林，而张景林似乎也并不在意这些。 原本看你瘦瘦弱弱的，还以为你不能打，结果没想到你这么生猛。 张先生去尖刀连的时候你也在吗？ 在个屁，那时候我还玩泥巴呢，那都是老一辈的事情了。 老一辈？178要塞老一辈都有谁？ 不提也罢，都快死完了。 这么惨烈，怎么回事？ 16年前的那场仗打得太凶了，原先的集团军十不存一，活下来的人都说那是九死一生的一战，要塞都快被人打塌了。知道为啥要塞以前接受流民不？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本身都是流民，有些人还是从中原流放过来的罪人，所以大家身份都不怎么样，谁也不嫌弃谁。另一方面是除了流民也没人愿意来这苦地方了，178要塞需要有人来守卫。 178要塞还有被流放过来的中原人？ 有啊，我邻居就是啊，不过壁垒10多年没有见过中原人被流放到这儿了，听说改地方了，流放到北边176壁垒，176壁垒的北方就是草原了。 176壁垒距离咱们这儿很远吗？ 很远。 除了等钟声，你就没点别的想法或者愿望吗？ 有啊，我想当上旅长，跟我爹一样。 你爹是旅长？我 方负责打头阵的焦小晨忽然竖起手掌，一时间后方所有的士兵都半跪在地上举枪警戒。张小满弯腰跑到队伍最前面低声道， 怎么了？ 发现敌情，好像有暗桩。 张小满拿起望远镜朝前方看去，赫然看到前方大概几百米的沟壑里竟然有白烟冒出来。 应该是抽烟时吐出来的烟吧，做饭的白烟不会是这样的。怎么破土匪竟然还有人在山下站岗放哨，搞得还挺专业，就是执行的人太弱智了。 宗室管理的土匪确实要和其他土匪有些不同，但土匪终究是土匪啊。 怎么办？直接把这个暗桩打下了。 嗯，顺着沟壑继续前进。富饶、林平安，你俩看看有没有能摸到那边的路，偷偷干掉，不要有枪声。 他点的这俩人都是尖刀连里训练成绩最好的，擅长潜伏渗透和匕首进攻， 然而富饶小声说道， 连长，任小素已经去了。 话音刚落，张小满的后脑勺都疼起来了，连队里有个这么凶悍的选手也会让人头疼。他说道， 静默等待。 此时张小满最担心的是任小素又闹出很大的动静了，结果前方一点声响都没有。过了几分钟，只见任小素提着两个人回来了，那两人甚至都没死，只是昏迷而已。任小素把这两人扔在地上， 可以问问他们身上的部署，说不定咱们能用迫击炮直接把他们的机枪位置给打掉，土匪没那么谨慎，他们俩应该知道不少事情。 张小满愣了半晌，一般这种悄悄突破防线的时候是很难留下活口的，因为要避免敌人挣扎开枪示警喊叫，所以一旦出手就不能留余地。但任小素的出现让这不可能变成了一种可能。不过张小满认真说道， 小素啊，你是很生猛，但行军作战必须要听指挥，必须等我的命令，知道吗？不是我故意耍连长的派头，而是军队作战必须令行禁止才行。 明白了，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你没在咱们178要塞当过兵，也没接受过训练就上战场了，所以有些事儿，咱们在打仗的过程里教你，你只要有虚心的态度就行。 嗯，以后不会擅自行动了。 张小满找人拍醒地上的两个土匪，富饶和林平安两人把匕首架在他们的脖子上。 我松开手，你敢乱喊我就立马弄死你。 土匪疯狂点头。张小满拿出作战地图和铅笔来， 给你们俩一个机会，画出定远山的布防图，就饶你们不死。 富饶和林平安松开了捂住对方嘴巴的手掌，只听土匪问道， 布防图是啥呀？ 就是画出你们山上放重机枪和迫击炮的地方，然后告诉我哪里有多少人把守。我们是178要塞的，老实合作就不会死，知道吗？ 你们是178要塞的，我们合作。 任小素看着这一幕愣住了，似乎这俩土匪听到178要塞的名字后就一点都不怕张小满事后反悔了。让任小素更诧异的是，原本他以为这俩土匪会偷奸耍滑，结果这俩土匪还主动给地图上的一些错误测绘指出来了。测绘地图是个技术活，需要专业的测量仪器，不能光凭眼力就确认一个地方多高多广。而178要塞这边虽然尽可能的把地图制作详细，但都是秘密进行的事情，有些地方只能目测，所以肯定会有偏差。俩土匪拿着铅笔在地图上画圈，一个小圈就是一架重机枪的位置。他们俩说道， 不过重机枪的位置经常会变，山上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都拿着篷布盖着，我们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所以你们一定要小心一些。这条上山的路已经被树木封住了，你们冲不上去的。 一名土匪指着地图上的路线说道， 似乎是大当家接到了命令要死守定远山，所以早就提前运上去了一批补给，说只要守住3个月就给大家进攻。 山上有正规军吗？ 啊，这倒是没有，不过土匪里面混杂了一些很厉害的角色，这些人以前绝对不是我们河谷地区的土匪。 有多少人？ 100多个吧。定远山上的土匪总共有900多。 任小素点点头不再说话，因为之前劫机他们的人里有整建制的宗室团级正规军，所以他得问清楚。如果这定远山上有宗室正规军，那就要小心一点了。 没有其他路了吗？没说为什么要死守定远山？ 没说，这种事情哪轮到我们打听？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张小满顿了一下，挥挥手， 滚吧，往西边走，不要再让老子看到你。 好嘞。 俩土匪说完起身就跑，结果没跑两步回头问道， 长官，还有烟吗？ 我们的烟里可没加你们那些东西。 没有也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张小满让焦小晨给俩人扔了两包烟， 赶紧滚蛋，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178要塞一诺千金，放心，河谷地区的土匪都懂事儿，他们往西边去不会回头的。 任小素看着那俩土匪消失在西边交错纵横的沟壑里，如果是他，恐怕不会给这俩土匪留活路吧。但他不能说张小满有什么错，178要塞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这定远山的土匪把山路都给封住了，奇怪，封路干嘛？死守这里3个月有什么意义吗？ 那咱们守在下面也省事儿了，反正他们不会下山。 不行，他们要死守这里肯定有问题，战争可不是死板的执行命令，能让敌人不舒坦咱们才能成功。咱们把定远山给打下来怎么样？ 昨天因为打下关山之后，周营长就命令他们阻击定远山就可以了，但现在看来这定远山还是得打。 不过好在知道了重机枪的位置，直接拿迫击炮把对方的火力点给打掉，能少死不少人。咱们得立马强攻，不然等重机枪的位置一变，刚才得到的信息可就全都作废了。 不是说战争之中要听命令吗？命令就是让咱们在山下阻击定远山敌人呀。 现在要教你的是战争之中要学会随机应变。 这时候张小满看着任小素陷入沉思的模样，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不太应该教任小素这个。 那就今晚强攻。 嗯，要是有其他的小路就好了，还可以派人偷偷摸上去，但这定远山就一条路，只能硬着头皮打了。 通讯员，你给周营长打电话汇报一下情况。 我可以从定远山的后山爬上去偷袭他们，和你们里应外合。 尖刀连全体战士都懵了， 后面可是80度的陡坡呀，你怎么上去？ 我有办法，给我2包 TNT 就行。 尖刀连这边带的东西还挺齐全，不过 TNT 一般都是用来炸碉堡和炮台阵地的，也不知道任小素打算用来干什么。张小满咬咬牙说道， 你自己注意安全。 此时此刻张小满忽然觉得连队里有这么个猛人真的很爽，最危险的事情抢着去做，个人武力值还突破天际，打起仗来真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他觉得先不说任小素其他方面适不适合当司令，起码战场上有个任小素这样的角色真的很踏实。张小满对任小素说道， 别人支不支持你先不说，起码我尖刀连都支持你，大家说是不是？ 任小素愣了一下， 支持什么？ 他总觉得自己好像错过了什么很重要的信息似的。夜晚9点钟的时候，张小满把 TNT 和绳索交给任小素背在身后， 你攀爬后山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如果觉得爬不上去的话就不要勉强。 放心，6个小时后你们听到山上 TNT 声响后就立刻攻打定远山，先把他们的重机枪点给毁了，我会在里面策应你们。 在张小满他们学习的军事案例中，以前的战争里一般都是空军投放散兵从后方打开缺口，这样能很有效地避开敌人的火力封锁。他们这个时代注定是没有散兵这兵种了，但架不住有猛人能徒手爬700米的80度峭壁呀。而且一般的散兵哪有任小素这种战斗力。焦小晨看着任小素远去的背影忽然说道， 听到东西赶紧打，我总感觉要是晚一步他可能就把人弄死完了。 之前打关山的时候大家是生怕任小素死在山上，这一次大家是怕任小素打得太快了。不过张小满摇摇头说道， 定远山要比关山难打多了，人数都是好几倍，按照任小素所说，关山的主力也都死在某次战斗里了，剩下的都是参兵败将，咱们还是尽快强攻上山，确保任小素没事儿。打仗是整个尖刀连的事情， 不能让他一个人承受压力。从现在起，开始噪音和灯火管制，不准抽烟，不准说话，不准开手电筒，静默行进。 张小满看着远处黑乎乎的定远山，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定远山并没有太高，但地形却险峻，后山700米的陡峭山崖没人可以爬上去，若要强攻，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即便是任小素也没法徒手登顶。但他有影子，孤身一人抄后路，不是任小素艺高人胆大，而是他不想在张小满等人面前暴露自己有影子这件事。若是张小满他们知道自己有跟老许一模一样的影子，恐怕很多事情都要真相大白了。任小素都没想好该怎么跟许贤楚解释，到时候怎么跟老许说呢？就说其实你那口黑锅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你千万别多想。此时影子正背负着任小素沿后山向上攀爬，影子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不会疲惫，若是任小素自己爬上去，就算登顶恐怕也没什么力气继续战斗了。如今他的身体素质也不过就是常人的3倍多一点，并非多么强悍，而影子就不一样了。如果说每个超凡者对于使用能力的极限都源于自身的精神力，那么任小素在精神力这条路上还从未试探到尽头，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只见影子在峭壁上双手持两柄黑刀作为自己的锚点，黑刀这锋利就算是刺入石壁也不在话下，只是需要将刀身举平，不然刀刃朝下的话，影子加上任小素的重量会让黑刀将石壁像切豆腐一样切开。原本任小素和张小满等人约定了6个小时的时间，但事实上他的行动要比想象中更快一些。当任小素从峭壁顶端悄悄探出脑袋时，他看到远处定远山匪窝空地上还有篝火正在燃烧，有人抱着枪坐在篝火旁边站岗，而后山这边一个看守的人都没有。似乎这群土匪也想不到竟然有人如此生猛的从后山爬上了。任小素没有收掉影子，而是操控他快速摸清附近的地形，自己则是悄无声息地行走在阴影之中。定远山土匪有900人，任小素没法硬拼，若是他还有全副外服式装甲在身，那根本用不着张小满他们了，任小素一个人就能把这定远山给端了。但可惜的是他的纳米机器人在那场战斗中损毁了 80%， 如今也只能勉强护住重要部位，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遇到杨氏的纳米战士。不过任小素不太想对杨氏下手，若是李氏突袭88壁垒的1500名纳米战士能露出来几个也很不错呀。当然任小素知道这只是随便想想，他知道不论是杨氏还是李氏的纳米战士都不会来北方的。却见影子已经摸进了一个营房里面，趁着里面的土匪正在熟睡，抬起黑刀便抹了2个人的脖子。这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这土匪窝一个营房只有12人，而影子抹杀这些土匪也仅仅只用了20秒的时间。不过任小素知道这种方法没法使用太多次，总会有意外发生。就在此时他忽然听到有人低声说话，他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声音的来处，任小素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一个茅房。那茅房是旱厕，垒砌的砖墙外面只有一扇破旧的木门遮掩着，似乎是因为用来绊住木门的铁扣坏了，茅房里的人还伸出一只手来抓住木门防止木门敞开。门上有个小孔，里面的人似乎正在透过那个小孔观察外面，如果土匪窝有人来一定躲不过这小孔的观察范围。但任小素是从后山来的就不一样了，任小素静静地走到茅厕外面，只听里面的人小声说道： 老板，这定远山是真的待不下去了，现在已经封山了，有人说关山被178要塞给灭了，宗师在这山上藏了2能52倍径口径155毫米的火炮，足有50公里射程，这玩意儿是从宗师军备上淘汰下来的东西，放在土匪窝里已经是计算过目标打击地点了， 我猜是用来偷袭178要塞前进基地用的。老板啊，宗师这一炮打下去，178要塞恐怕要把这定远山夷为平地了，我在这继续待着不是找死吗？ 哎，行行行，谢谢老板，我今晚就连夜下山。 你说咱们要不要把定远山上的事儿告诉178要塞？ 哎，好的， 那我去一趟他们军营，给他们说说不能让宗师好过，以免他们坏了咱们南边的作战计划。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小苏在外面听着，这汉厕里的匪窝间谍似乎正在跟人用远程通讯设备进行联系，汇报着定远山上的情况。之前两个土匪说这山上有偷偷运上来的东西盖着篷布，不知道是什么，看来就是这位间谍所说的火炮了吧。50多公里射程堪称恐怖。任小素听张小满说北方前进基地距离定远山好像就只有40多公里的样子，那里是最适合做前进基地的地方。看来宗室也不傻，用两门军备淘汰下来的火炮就想给178要塞一次痛击。这两门炮未必多么重要，但却能扰乱178要塞的计划并震慑军心。按照周应龙的计划，如果只是围困定远山，那前进基地恐怕就悬了。周应龙对此有准备吗？任小素不清楚。不过这汉厕里面的人应该是庆氏的吧，南边只有庆氏和杨氏两家了，能把人塞进定远山来当这么久土匪的势力，怕是也只有庆氏了。就在此时，影子再次闯入了一个营房的时候，那营房里竟然还有土匪没睡着，见到影子便是一声惊呼，把整个定远山上的土匪全部惊醒了。汉厕里的人小声说道， 老板，我先不说了，山上好像有情况。 正说着，任小素伸手就将汉厕门给拉开了，只是没想到那汉厕里的人手一直抓着门板呢。任小素这一转，竟是把里面连裤子都还没提起来的间谍给硬生生拽出了厕所。 他妈谁呀？ 里面的人光着屁股趴在地上大吼，裤子都不提就要起身找任小素打架了。任小素用一柄手枪指着那间谍， 庆氏的人。 那间谍也不傻，看着黑洞洞的枪口立马老实了，他听着不远处的喊杀声，然后再看向任小素身上尖刀连的作战服。 178要塞的人。 不知道为何，任小素忽然感觉对方像是松了口气似的，只是趁着任小素还没什么行动，这间谍竟是顶着枪口也要把手里巴掌大的通讯设备给摔毁了。不得不说，庆氏的士兵都一个比一个硬气，顶着枪口不怕死也要毁了通讯设备。任小素说道， 不用急，你是罗兰的人。 什么罗兰？长官，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任小素也没自报姓名， 先把裤子提起来。 间谍赶紧提起裤子，屁股还没擦呢，就被拽出来了。 这定远山里，你们庆氏还有多少人？ 长官，我真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是要攻打这定远山吗？我能给您带路。 任小素提着这间谍，便来到悬崖边上。 不说实话，这就把你丢下去。 结果那间谍看到任小素单手就能提起他来，竟是在悬崖边上直接闭上了眼睛，低声道， 兄弟们先走一步。 任小素都给气笑了，他把这间谍给提了回来。 行了，我跟罗胖子是朋友，你走吧，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不要走大路会死。 那间谍到这时候也不愿说真话，他见任小素松开了自己，便转身就跑。跑了50多米，没见任小素开枪，竟又回头看向任小素， 好人一生平安。 说完才继续往没人的阴影里跑去，直到这时候也没说出自己的身份。只是任小素听到好人一生平安的时候，总感觉这六个字并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感谢。任小素摇摇头往土匪窝走去， 既然猜到对方是庆氏的人，他肯定不会痛下杀手的。毕竟复仇之后，寻人说不定还要借助罗兰和庆枕的力量。而且，他确实认同罗兰这个朋友。此时，整个匪窝都乱起来了。任小素没有深入战场，却感觉一枚枚子弹正在击打在他的身上。忽然间，一枚子弹打在了影子的脑门上，任小素感知里骤然掀起巨大的疼痛。打在影子脑门上的子弹竟比打在其他地方疼得多。不知道为何，任小素忽然有种感觉，千万不能被人打到影子的眉心，不然会出大问题。对于超凡能力，大多数人还处在探索之中，任小素也不例外。在探索过程中，所有人都会慢慢发现自己的能力都会有弱点，而不是万能的。任小素从背后取出一包 TNT， 点燃了附在的雷管，直接用暗影之门扔到了一排营房外面。那营房里正有人透过窗户对影子射击，轰隆一声，只见整排砖石砌成的营房轰然倒塌，硬生生将土匪都给活埋在了下面。只不过这样的营房足有七排，任小素本也没指望一个 TNT 就能结束战斗，这是他给山下尖刀连发出的讯号。 TNT 一响，山下的迫击炮便开始轰击已经锁定的重机枪阵地。张小满靠在壕沟里吃着单兵口粮里的饼干，嘴巴有点干，正打算喝口水呢，结果山上的 TNT 便响了。张小满对着焦小珍吼道： 开炮，快开炮！ 一嘴的饼干碴子和碎屑喷在焦小珍的脸上，而焦小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抹把脸便传令下去： 迫击炮准备，3、2、1，开炮！ 咚咚咚几声，炮弹拖着烟霾朝山上飞去，整个临时阵地都弥漫着硝烟的味道。张小满再次检查了一遍枪械，说道： 2、3、4班都给我往上冲，通讯员与鹰队联系，1班留下来继续炮火掩护，把缴来的迫击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这时候不是心疼一颗迫击炮弹值多少钱的时候，炮火掩护越凶猛，他们死的人就越少，而且打下定远山，他们的军械自然能在山上得到补充。别人家打仗向来都是精打细算，但尖刀连不一样，有钱就花，有弹药就用，不够就拉着脸找周应龙再要，不给就在营地指挥部撒泼打滚，怎么不要脸怎么来。尖刀连的任务就是攻坚克难，精打细算过日子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所以战斗一开始，张小满就让一班把从关山缴来的迫击炮弹不要钱似的打出去。只不过上山的时候，张小满他们发现原本预想中的阻挡力量好像通通不存在了。这条山路被封住以后，土匪窝应该派很多人把守的，可是这一路上山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经过第一个重机枪阵地的时候，张小满看到重机枪果然是在地图上的标注位置，就放心了，说明他们的计划都在往好的方向行进着。就在此时，山上忽然再次响起密集的枪声，张小满带头卧倒，一路滚到了路边的土沟里。可是滚到土沟下面的时候，大家才发现那枪械打出的子弹根本不是针对他们的。 他们山上到底怎么回事？跟我冲，任小素很危险。 可是当他们冲到最后一挺机枪位置的时候，张小满远远就觉得有点不对劲，那重机枪阵地竟然换过位置，并不在地图上标注的右侧路口，而是在左侧。 这个机枪竟然没打掉，二班长王博仁，你带着二班班组冲上去，把这挺机枪给我打掉。 战争中哪有那么多顺心意的事情，若是每次都能把敌人的火力点打掉固然是好事，可如果迫击炮打不掉，那就用人命去打。这个时候死人是一定的，但必须死得有价值。二班长王博仁抬头看了一眼机枪的位置，距离他们大概还有300米左右，他狠声对二班组的士兵说道： 马大卫，我护送你再往前冲220米，你能不能把手雷扔到那阵地上去？ 投弹手马德伟犹豫了一下： 够呛， 距离肯定是够了，但是这么远的话精准度不够啊。 不够也得够，你就三枚手雷的机会，准不准大家跟你一起死。 跟我冲！ 说着二班组全部钻出土沟向山上冲去，而张小满等人则已经架好了他们自己的重机枪，准备掩护二班组前进。可就在此时，那重机枪阵地忽然轰鸣一声，沙袋掩体都炸开花了，里面的人也被炸到了空中高高飞起。张小满眼睛一亮， 是 TNT， 是任小素，他把重机枪阵地给炸掉了，兄弟们跟我冲上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